一双红掌轻拨的月牙，你愿意一段断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这暗淡的时光，沿着背影的去向，两极化看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12。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记者朝夕相伴，天长。 啊，92加满300。 你加油，众泰！即日起到澳宝仕达购众泰 Z700 P600，就送3000的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院。 与大众代言。1000个读者，就有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最多，最好的都0108237453070。 阳光下的城，城里的咖啡厅，咖啡厅里的人在等，街道里的歌，歌里的墨音乐，陪你在不知不觉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 午间好，各位，我是小莫，是一边享用着午餐，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时分，你会选择在什么时间段去？ 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当中写道，却远不似我在奔跑美妙。这本书记录他观们也是在用奔跑来告白整个世界。 小，爱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嘶。亥时，一杯红酒，甜，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说要往前走，就得先忘掉过去。我想这就是跑步的用意。大概说起电影里最经典的奔跑的镜头，非这部影片莫属。在阿甘被同伴欺负的童年里，小珍妮告诉他去跑步吧，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于是就这么一直跑了小周的傻子阿甘，他一路就跑进了橄榄球场，跑进了大学，凭着意志可以称得上足够曲折。出现的他也是足够幸运的，阿甘的奔跑在串联着，他的奔跑让他见识了上个世界，他的奔跑也是他一直爱着的珍妮的见证。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坚持阿甘是个傻子都活得通透。 On the road again, old again. The life I love, and I can't wait to get home. On the road again, going places that I've never been. Seeing things that I may never see again. Road again. On another highway, we're the bestOn the road again. I just can't wait to get on the road again. Well, I'm with my friend, and I can't 说到胖，也是一个罐头。我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看不懂重庆森林，就像他们没有吃30个凤梨罐。阿武所说的，每一次失恋，阿武说，当他买满30个罐头，阿妹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过期了。今天天寻找着一罐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天天守着 call 机，等待着阿妹的留言，爱你一万年。费了很大的力气，与一万年的爱情相比，他与林青霞所饰演的女逃犯遇见。在25岁生日的清晨，他离开了女逃犯，在这一重大时收到记忆不会过期，至少是释然的。正如电影的开场白，每天你都有机会跟别人擦肩而对他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得知己。 Leaves are brown, leaves are brown, and the sky is gray. On a winter's day, I'd be safe and warm, warm if I was in L.A. California dreaming,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走， 你就直走了。前面那个路口给它右转，会看到一个红色的 W， 再直直走下去就会看到捷运的出口啦。 你好，请问武侯祠怎么走？ 前面第二个路口左，找不到你再问一下别个噻。 你好，请问少林寺怎么走？ 沿着这条路开到底，再左转。 简单的一句话，不仅指点迷津，更能温暖如善，是最好的地图。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大都会。 即使入耳即融，入 地球是圆的， 球赛90分钟结束，其他全是狗屁。为了爱情奔跑，你会不会拼尽全力呢？罗拉给出了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那就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好。故事发生在柏林的夏天，的恋人曼尼是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罗拉则相信天大的事情有爱情顶主义者。有一天，灭顶之灾降临在他们身上，是灾难的起源，也是罗拉不顾一切的三次奔跑和三次尝试罗拉和曼尼其中一方的死亡终结。而最后一次，罗拉和曼尼却成为了一场在美人救英雄的奔跑中，罗拉为自己别扭的个性百般苦恼过，因为亲人的鄙弃而绝望过，一些伤害别人的行为，罗拉和爱人成为了命运的赢家。 等到我在这个刚刚爱叫过相爱，是我迁就你，是你迁就我，对这题的回答，我想应该是谁都 白色房子，喜欢傍晚独自在街边漫步，喜欢午后时分窝在暖洋洋的咖啡馆里和你一起聊聊。我是拥有温暖声音的小莫，欢迎你的聆听。 在每个地方走走停停，在彷徨中来来去去。现在我多想就这样离去，带着深深一卷随风而去。星星挂在天际，我会再次唱起这首歌。那歌声，那歌声把我唤醒，歌里唱着伤心的人不要哭，我们都一样生来孤独，你每一次心碎，因为我们是伤心的人，我们都一样生来孤独，用你的微笑碎来孤独。伤心的人不要哭，要生来你的微笑面对每一次心碎，因为我们生来孤独。伤心的人不要哭，我们都一样生来孤独，想面对每一次我们生来孤独。 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的继续守候收听，话题跟奔跑有关系，来跟大家聊一个为了信仰而奔跑的哈罗德考入了剑桥大学。在那个犹太人备受歧视的年代，这位天才与倔强，擅长跑步，他成功的打破的短跑记录，去消除种族的偏见。一直到埃里克，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主给了埃里克擅长跑步的双腿，他也从来没有让主失望。在他们的较量中，他下定决心要在之后的一饼的埃里克。之后的巴黎奥运会，由于信仰问题，阿里克甚至以此赌上国家的名声。好在故事的结尾，埃里克为英国拿到一枚意料之外的金牌，哈罗德也在世界面前证实了自己，一个为了种族，一个为了信仰，他们成为了终身的朋友。 天作个白日梦，变成了彩虹。我有想奔跑的冲动，有你在跌倒又走了，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是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每一个小人物也拥有小的梦，大屏幕映不出现实中的和你牵着手在雨中等彩虹。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偶尔也可穿你的出气筒，心甘情愿的萤火虫。如果我是你的超级英雄，为你高唱这首 Love Song， 小小的默契让爱转动。英雄想奔跑的冲动，纵容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这份光荣，不管主持也不管富有或贫穷，因为有爱不停转动，金山也不在我眼中。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也拥有小的梦，大屏幕映不出现实中的暗涌。我只想和你牵着手在雨中等的超级英雄，而也可心甘情愿接做你身边的萤火虫的超级英雄，高唱这首老小的默契让爱你嘴角的英雄。英雄我就是OK吗？ 爱意冷，心已倦，情却难眠，总爱回梦太甜，才让你夜夜我心间，思爱这深夜，往事渐渐蔓延。 汽车提醒您，现在是13点整。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将有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 七百 T 六百，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筑工程安全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中心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26211113。 阅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声音，才是你最动听的声音。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10-8237-4595 185-0803-0708。阳光下的城，城南门咖啡厅，咖啡厅里的人在等。心里的歌，歌里的岁月声，墨音乐陪你看万物复苏的美丽。 有一部影片叫做《小鸡快跑》，围栏也将你的思想围住了。有一群小鸡，他们不愿意失去自由，在英格兰的养鸡场里的他们不甘心沦为饭桌上菜肴的命运。在母鸡 Dinger 的带领之下，鸡们的唯一的使命就是下蛋。养鸡场的主人带着两条狼狗，整天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像是生活在监狱里提心吊胆，稍有不慎，于是他们为了追求自由，一次一次的尝试逃亡，不逃脱人类的魔爪。最终，终是一群用那等土著做的小鸡，就连连身上的羽毛也都是手动回去，一个姿势一个姿势的设计，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布局，就这样一针一针的就精心制作出了。 And a new go-to. Here comes my baby. Yeah, she's so small, she can run me in a payphone. Don't care if I flip, fly, fly. Don't care if I die. Don't ever leave me, don't ever say goodbye. 什么而去跑步呢？是为了健身，还是说想要为了减肥？变重要减肥瘦身男女，我这种胖还是叫胖子。这不仅是一个肥一个寻找真爱的故事。Mimi 本来就是一个标致的美女，因为失恋，她变成体重260磅的肥婆。同病相怜的肥佬，为了帮助 Mimi 的十年之约，对她进行着魔鬼训练。从一开始不科学的搞笑配方，到后来的运动锻炼、健康饮食的陪伴，还送她最昂贵的计划成功了，促成 Mimi 与赵晨如期相聚。Mimi 得知肥仔为了帮她而被人走。于是他离开初恋去寻找肥仔。我想找到你，瘦身成功的肥仔比你中文学生。 谁出不能接受生命中的感动，拥抱过动情最美丽的梦，你的双手有多不同，当时我无法形容，放下爱情的迷惘 单车，选择角落，城市倒退走，街头红绿灯都停了，不知以后再一整天以后犹豫的轮廓，仿佛踏上马赛克，再回过换成宇宙，夜色之中多少片段美梦有始有终，陌生面孔泪湿而过，换成宇宙，夜幕之中多少爱情没能赋予繁荣，陌生的你手心的尘，只为寻到快乐，属于自己的手。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志同道合的人，一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映水马龙，爱归途返。亥时，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同时间的挑战999，来自心灵的声音的24小时。 一秒，我听到风调，是快乐的预兆，在前面做不了，抓最强的方式，在太阳下，为了他加快速度，闯了一个新世界，没有法，我最终一个梦，我靠我一双脚，用耐力加汗水为爱赛跑，脱下我的马表，这是我选的路，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奖品是一个微笑，啊，不怕危险，还要跟上到底，最后那一秒，我一个人向前一大多每秒，用超音速度往前跑，我现在速度就像一只，我抓得到拼命的跑，觉得很好，一双脚爱赛跑，按下我的码表，不怕危险，跟自己比赛要紧的跑，才知道天大，速度往前跑，我现在速度跑，我看得到，我抓得到，飞得很好。 来看看大群当中，米拉拉说，大学时期二十卷累到极限之后，二根本停不下来，腿麻木，身体麻木，腿和心也就跟着麻木了。特我谈了5天的恋爱，用50天都没忘记。天，我去一个月之内听一个动感的音乐，一共变。当心脏快速跳动的时候，的确比没事儿做的时候要好好多。云妮他说，是每天疲乏的生活里最最开心的事情吧。你呢？海边有落地窗的白色房子，喜欢傍晚独自在街边漫步，喜欢的咖啡馆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那些或明。我是拥有温暖声音的小莫，欢迎你的聆听。 盲人行走的。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这些小汽车？是不是？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信息大爆炸时代，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你自己正听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可做资讯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这样的午后不需要朝圣般的虔诚，也没有懒得在如云下痛楚，那只是在别人的歌中找回似曾相识的感动。即使是他人的故事，也自有属于你的暗香凝秀。小莫音乐秀，你的故事，莫音乐，我的歌曲。 2013年，英超豪门阿发布了一部短片纪念一位越南的奔跑者，片头是每一个故事里孩子的旅途中英雄出现了。短片为越南球迷即刻风靡全球，发布前一天阿森纳队刚刚抵达越南，作为一支越南还是首次，立即引起了轰动。一群狂热的互相称作大巴车，可是路就很长，大巴车速也不慢，许多人在追赶一段之后就放弃了。 可以干吃。小伙子20岁上下，肤色黝黑，笑容爽朗，以较快的速度前行，不慢时总能适时跟上。小伙子不断地朝车内的群星微笑，向他们挥手，向他们竖起大拇指。车内球星们也不断地回应，露出善意的笑容。大步奔跑，不断地挥手示意，始终奔跑画面感染了每一位阿森纳的球员，他们不断地朝他挥手微笑呐喊。车有多快，那奔跑便有多快。那是一条长长的道路，途经闹市、街道、街道、街道、街道、街道似的。也不因为一根灯柱而摔倒过，也因为一棵大树而撞到了头。每一次当他摔倒的时候，球星们便发出遗憾欢呼起来，因为这位了不起的小伙子迅速地从地上爬起，仍然保持着那爽朗的笑容，向他们挥手，跟着他们继续前行。他不曾停歇，他跑了足足5公里过，他没有停下，而是换成一辆摩托车，继续他的追梦之路。看着他练终于发话，停下车为他开启了一扇通向梦想的大门，他有距离接触的机会。见自己的奔跑没有白费，他振臂欢呼，与他一起欢呼的还有车上所有的队员和教练。车内起迎接这位他们刚刚签下的新球员，小伙子与他们握手拥抱，他与阿尔特塔并肩而坐，一只手友好地搭在这名著名的球星的振臂高呼。更令人惊喜的是，2013年7月17日，当阿森纳队与越南队一同出现在绿茵球场上时，这位奔跑者居然获得了与阿森纳球星一同出场的机会，成为阿森纳名副其实的首发球员。站在球场上，他与波多尔斯基谈笑风生，他参加双方球员例行的握手仪式，赛后他还获得了温格赠送的机票、球票，于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前往伦敦去观看足球比赛。对于一位追梦的人来说，这位红透全世界的越南小伙子在忘我的奔跑中追寻到了他的梦想，这不仅往和追求，更是关于青春、关于梦的追求。就在那样疯狂的奔跑中，他实现了原本姚球迷在为他高兴的同时，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的，因为这世界上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奔跑者，一种是官网偏爱那些拼尽全力的疯狂。 我们向前，不会彷徨。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跟大家分享这个影片，其实除了那些之外，还有很多很经典的奔跑的镜头，比如猜火车的开头，那群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青年们，碟中谍系列里的枪战、逃命、撞车等等等等，愿你听完这期爱上跑步。好啦，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小莫，祝你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谁的花衣裳，掩饰不了谁的荒凉，我单纯的你无法想象，有孩子般的天真理想，再见又怎样，以习为常，一向面向温暖的方向，我在看 我不是谁的花衣裳，掩饰不了心里荒凉。我单纯有孩子般的天真理想，说让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爱一向面向温暖的方向， 这一场下不完的雨，你说另一段相遇和名字的你，你狠狠关上了心，紧紧锁住自己，用一生无心的能要挡住爱情，抱着我的心重若千斤，像是被一块大石压着我的心。你的多心很多心，一颗心过不去。你的多心很多心，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那是一个我的心。 爱叫人盼得痛心。 晴空，你何时回来？我不停倒数，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 情到如酒醉不醒。